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基督徒的婚姻的真谛是什么，那么我们分析了婚姻的盟约的本质以及婚姻极大的奥秘，基督徒夫妻之间的本分，信与不信的是否可以结婚，以及基督化的这种家庭的模式是应该怎样的。那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我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将要从诗篇第一篇来看基督徒的人生观，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地向你祷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用信心连接在真理上，连接在你这话语当中的真道里面。主啊，保守我们，使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不被夺去，保守我们，使我们不活在肉体的老我当中，保守我们，使我们时时眼目清晰，意向明确，永远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诗篇是基督徒心路历程的表现。我们知道，当我们一重生得救，我们就被引导到诗篇的道路上。大家看诗篇，大家看圣经，那么就在整本圣经，诗篇是在最什么中间啊？正像是圣经的心脏部分。这似乎意味着诗篇隐藏着最深的情感。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唯独诗篇似乎却更加概括地表达出基督徒与他的神之间的心灵的互动。因此诗篇是很独特的。大家知道，不管是大卫的诗、亚撒的诗、可拉后裔的诗，还是其他人的诗，都是宝藏，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藏。可以说基督徒情感的圣化在诗篇当中都集中地体现出来了。诗篇燃烧的真切的爱，无论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或者是我们对主的爱，都在诗篇当中回荡。所以你越读诗篇，你的灵就越往上升。诗篇是义人的诗篇，不是恶人的诗篇。所以呢，从第一篇一直到多少篇？150篇，这一路来都是义人的心路历程。而诗篇第一篇就是义人在重生得救以后生命的起点。这个起点在哪里呢？请大家再一次打开诗篇第一篇。义人重生之后，他的生命起点就在于诗篇的第一节。我们齐声朗诵第一节。其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好，那么这就是分别为圣的生命的地位。不从，不占，还有什么？不做啊！你要把这三个是新生命的特征。如果把这个不你改成又，就是又从又战什么又做， 这就是救人的本相。所以义人的起步就在这里。基督徒在世上做工，那要对人有认识，因为世界是由什么人构成的，不认识人便不能够认识世界，更无法去面对世界。基督徒既然蒙召做灵魂的工作啊，去救灵魂的工作，肩负着宣扬福音的使命，我们宣扬福音就要进入什么世界，就要服侍人，就要和人发生关系。那么他就应当清楚地看清楚人生是百态，世间的状况以及世界的真相。所以基督徒不能像和尚一样啊，远避世界，不是，我们是什么入世。如果基督徒对世人对世界没有真正的正确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瞎眼看不见的人，没有办法去服侍人，也没有办法去服侍神。对基督徒而言，他既要一生一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要认清人性的状况，好对付救人。对付救人的目的不是完了，对付救人的目的就是弘扬新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称为睡醒的人，基督徒被称为光明之子，基督徒被称为灵眼已经被打开的人。因此基督徒对人生对世界就应当有新的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没有信主以前你的世界观。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不在于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世界，而在于你对于这个你的这个认识是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人的这种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世界，而在于你认识世界的时候，你的认识是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人的哲学的理论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有关于关涉到我们使命成败的关键。明白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人生的奥秘和世界的真相，这是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得以在地上生活的立足之根。基督徒是被主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了，然后又被主差遣放在世界当中去做见证的一群人。他们是在世界里面，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是被神拯救出来又放回来了。与世界相比，基督徒是一小群人，不是一大群人，不是所有的世界的人。虽然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历世历代到现在一直到主再来，那么所有的长子在天上大会餐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是有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从东西南北来了很多很多人，干什么？来赴亚伯拉罕的宴席。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时代，这一群基督徒是一小群，不是一大群啊，他是散居的。因此对这一小群人来说，我们要认识整体的这种人性，才能够如何知道向人去传福音。不是说我圣洁了就完了，你要去向人传福音，就要去认识世界，认识人，认识这 这个世界的真相，才能够出生于世界而不属于这个世界。人生的两条道路，有两条道路。人生观的奠定是从认识人开始。再说一遍，人生观的奠定是从人认识人开始，从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所有被造的人，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人。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一类叫什么？义人。一类叫什么？恶人。由于这两类人，就导致了两条道路，义人所走的义路和恶人所走的什么恶路。那么这两条路又导致了两种必然的结局。义人的结局是永生，恶人的结局是什么？灭亡。这是我们第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那么这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审判万民的主宰所定的。那么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规律。那这也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基督徒认识人生的起点。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会有两类人、两条道路、两种结局呢？我们可能有这个问号，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我们晓得上帝是从一本造出什么万物啊，那么他造的时候，造万族的时候，他原初看见，他说什么甚好，这个甚好就是 perfect， 完美。他们没有败坏，没有罪恶，上帝赐福给他们，赐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啊。之所以我们称啊，我们人呢都说是叫万物之灵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拥有上帝赐予我们的权柄，能够治理万物。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啊，大家知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领受上帝祝福，第一件祝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那么他们敬拜上帝，他们活在与上帝亲密无间的相交之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环境当中，最初的伊甸园是何等的美好啊！没有尝过死味，也没有坏事，好不好啊？又好又不好，是吧？咱们教育孩子说，你不知道过去的苦，你就不知道什么啊，甜中甜，不知苦中苦，不知甜中甜。所以上帝一看啊，上帝的计划是最美好的啊，没有死哪能知道永活永生的滋味之甘甜呢？说天使他就没有我们赚便宜啊，我们能够知道，天使不知道。但是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误用的自由的意志，不是上帝让他犯罪啊，大家一定很多人问的问题啊，为什么上帝会在一个伊甸园当中放一个分别善恶的树啊，他要不放的话，人就不会犯罪，上帝设一个陷坑，那不就是还是你 blaming God 吗？是吧？哎，就是怨来怨去怨上帝啊。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解决。亚当夏娃，亚当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的意志，选择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来背弃上帝之后，人就从此什么堕落败坏，从此人就高举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要上帝做他们的主，要以自己做自己的主。反正国际歌上，我们是天下的主人，是吧？你唱国际歌，中国人啊，我们都是主啊，从来没有救世主，是国际歌啊。人愿意高举自己的自由意志，不愿意要上帝，所以说，我 我经常用这俗语说，说人都想当上帝，是吧？哎，上帝，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哎，你弄来弄去，没有我的 judge fair， 没有我的 judge， 我的判断公平，是吧？上帝没有造魔鬼，咱先肯定好了。上帝只造天使，上帝没有造罪人，只造了人。天使堕落成了魔鬼，人堕落成了有罪的人。人的堕落是出于自己，但是上帝许可。再说一遍，人的堕落是出于自己，但是什么？上帝许可。为什么上帝会许可呢？可能你要问，因为人被造有，刚才我说了，有自由的意志。这自由的意志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赋予人的这种形象和样式的基本特征。我再说一遍啊，为什么人有自由的意志？就是因为这自由意志就是上帝赋予人的这种形象和样式的基本特征。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的活物，就是木头、石头。所以上帝造人要赋予人自由的意志，人既有自由就要受试验。说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人既有生命，所以他既然有生命，只有连接与生命的主才能存活。啊，再说一遍，人既然有生命，生命从哪来的？赐予生命的主，所以你这个生命必须要连接于生命的主才能存活，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可惜人类的代表亚当，他就误用了自己的自由，啊，他背弃真理，啊，这个真理的本体是无谬的圣言。真理的本体就是没有错误的圣言，无谬之言。所以从此人堕落了，罪从一人进入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面一同的堕落。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世界都在罪中。再说一遍，世界是由人构成的，而世人都在罪中。下面就解决了一个答案，说魔鬼就是罪王国的国王。这就为什么世界的国王、世界的王是魔鬼，这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这就是今天我们世界的真相啊！从这个角度看，全人类有没有一人呢？没有，连一个也没有，都是罪人。既然没有一人，我们刚开始的题目就否定了，为什么说有两种人呢？啊，诗篇说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哈、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那么这是义人。为什么我说有义人呢？为什么有两种人呢？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要解答这个问题，要从救赎的角度来解答。人是在什么地方堕落的？在伊甸园中，对吧？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了，亚当夏娃。人在什么地方被救赎的？也是在伊甸园中啊。那么人的被造，人的堕落，人的被救赎，是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前三章的主题。人的得救在人类历史当中开始于创世纪前三章，但更久远的看，超越了这个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先，上帝永恒的预定之中。我们现在学耶利米啊，神说耶利米你要去看窑匠怎么去做瓦器， 他随他的意识做一个好的，随他意识做一个不好的啊。那不好的话呢，他看不好，然后他把打碎再重新做啊。这就是预定论，上帝的预定，我想做什么样的就做什么样的，上帝的主权。因为上帝，我们相信他是慈悲大爱，他凭自己的主权，在已经堕落的万民之中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被他的儿子的血所洗净，被他儿子的生命所代替。这些人因着信和他的儿子同死同复活，与基督连接，成了新造的人，成了新的人类。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救赎也由一人临到世人。亚当既是第一个堕落的人，也是第一个蒙救赎的人。旧约之中得救的人，大家经常问的问题是怎么得救呢？耶稣还没来，是吧？那新约之中有情可原，后约耶稣已经来了。旧约之中得救的人，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着行律法得救。那他怎么得救呢？而是因为律法所指向的基督。所有的人得蒙救赎，都离不开我们的救赎主基督。基督在历史中出现过几次？只出现过一次。所以说他既然救了后约之人的人，新约之中人，他也救了前约之人。因此这一批人被叫做基督徒，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仁义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从什么？上帝用他的圣灵生了我们，我们把它叫做什么？重生。这三啊，我们不是从这儿生的，而是从神生的。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创造、救赎、受死、复活，派圣灵来让我们重生，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得救。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堕落史，也是一部救赎史。亚当的堕落，亚当也蒙救赎。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得更多。但神没有计划全人类都得救，人也并不都是愿意被救赎的。有的人你传福音他恨你，是吧？他杀你。亚当的后人中，我们看见有人堕落，也有人得蒙救赎，是吧？因此亚当的后代就有该隐、亚伯、赛特和拉麦。亚当之后的人类有义人也有恶人。义人之所以被称为义，义人之所以我们叫他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义人，乃是因为他们的救赎主称他们为义。恶人之所以走向灭亡，不是不仅是因为他们不信，而是他们本身就在邪恶当中，注定要灭亡。在这一部救赎史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我们看到了这两种人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啊。一共六节圣经，你大家一看，不从恶人的进步，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然后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都是义人是吧？恶人却不是这样的，像康敏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什么？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为什么灭亡呢？是因为他自身已经有罪，不能和没有罪的上帝在一起，注定要灭亡。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不同道路当中，这两种不同道路不单是让我们恢复了亚当的生命，而且超越了亚当的生命，因信得救成为义人。他们拥有属天生命的本质，他们追求的是神国的神的义，背的是十字架，走的是属天的道路。他们在这世界上不属于世界，是客旅，是什么？寄居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拥有这个世界，世界不拥有我们，不要我们了。相反，那些死在罪中的人，他们是活在罪中的人，他们走的是罪路，死路。说诗篇第一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种人，两条道路，两种结局。那么现在我要问，这两条道路的不同到底体现在何处呢？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义人和恶人到底是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啊，有的佛教徒行善一辈子，他为什么不得救啊？有的基督徒做的还不如他呢，为什么得救？得救不得救，是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的定义。那么，到底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不能从荆棘里摘什么无花果，人里面有什么样的生命，外面就走什么样的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猫走猫的路，老鼠走老鼠的路哈，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哈。老鼠走猫的路就自取灭亡哈。然后同样，义人走义人的路，恶人走恶人的路，是吧？你叫一个恶人走义路是难上加难，叫恶人走这个罪路啊，那叫顺路。顺路走顺路啊，你要叫恶人走义路呢，叫逆行啊，你逆行肯定不容易是吧？所以没有归正的人没有办法去行真善，这是肯定的答案。没有归向耶稣基督的人，不可能凭着自己已经堕落的败坏的罪性去行善，这是圣经的定义，也无法保持长久。圣经告诉我们，败子终究要显露，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的啊，十三章二十六节啊，败子和麦子的比喻。那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的人，他们的恶行终究要显露在人的面前，这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同样，义人不能走罪路啊，义人走罪路就违背了他里面的那种圣洁的本质。义人里面有圣洁的种子，叫义人犯罪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成长过程中的义人可能会因为软弱的原因偶尔犯罪，但他们一犯罪就会痛苦，就没有平安啊，这就叫做重生得救的人。所以除非他们悔改转向他们的神，他总是得不到释放，心里没有平安啊。所以叫恶人行善难，叫义人作恶更难，叫恶人接受主的道难上难，那么叫义人不听主的道，不去读圣经，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我们知道，只有因为这样的话呢，就违背了他们各自的生命的律啊。 义人的生命的律和恶人生命的律完全不一样。保罗之所以会说要紧的就是做什么新造的人，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啊，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一个法则，一个定律，是宇宙天地的主所定的铁律，违背这个规律，事情必然会失败。凡是行这个律法啊，这种律的啊，就是智慧；违背这个律的，违反这个律的，就是没有智慧。所以这样，若不照着信的原则，不住在基督里面，人绝对不会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看为忠的事。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基督以外的善行都是一件破烂的衣裳，因为这样的善行带着掺杂，带着假冒，不是出于新生命，而是在偷窃真善之源的荣耀。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了两条道路，义人的路是义路，是生命之路，恶人的路是恶路，是灭亡之路。人若不踏定生命之路，必定要灭亡。也就是说，人如果不被改变，从罪人变为义人，一定是灭亡。那些已经蒙了神拣选、蒙福的眷顾、被圣灵重生、从罪人变成义人的这种人，我们想一想是何等的有福。不是因为自己，乃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因为这些人因耶和华的言语而战惊，因上帝颁布的律法而知罪，自知贫穷，心中哀痛，以至于得蒙真光的光照，被圣灵重生，借着律法被引到殉梦的师父面前，是变为有福的人。请注意以下两句话：义人是蒙恩之人，没有功劳可夸；义人是蒙福之人，无需因为成圣的艰难而哀痛。再说一遍，义人是蒙恩之人，没有功劳可夸；义人是蒙福之人，无需因为成圣的艰难而哀痛。明白这两句话，你的心就得自由。世界上最可怕的人就是自义之人。再说一遍，世界上最可怕的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人。因为自以为义是不需要义，不需要公义，因为我已经什么公义了啊。那么教内信主的人最可悲的是自以为义的基督徒，因为他们面对光明却仍作瞎子，不晓得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再说一遍，圣经里面说的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谁的义啊？神的义，不是我的义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这句话神学很深。为什么有旧约那一部分？就是这句话，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啊。那么任何在基督以外自夸的人， 不但是可悲的，而且是非常可恶的啊！为什么呢？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原来与我们今天的仇敌一样，都是死在最终的人，都是在他们中间啊！我们都在最终生、最终活、最终死。但是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慈啊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是在提多书也是第三章啊，第四到五节啊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把我们救了啊，神怎么救了你啊？啊，我们传福音说神把这样把我们救了，他用他的灵浇灌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重生的生命。这是怎样的恩典，怎样何等的荣耀。因此我们看到人生命的改变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变，那么这叫做人生观的归正啊。今天我们讲基督徒的人生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命的改变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变。义人由于生命改变了，就不再走罪路；恶人由于没有得到这种生命的本次，就不能够走义路。恶人就算信了教，也只能是信教啊，是挂名的啊，不是真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耶稣说的哈，说狗吐出来又吞下去啊，还有什么这个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是吧？啊，那么咱中国话就是说江山易改，是吧？什么叫什么呢？本性难移啊。那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就没有新生可言。因此两种基督徒就有两种的人生观。那到底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征？义人所走的路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义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子的？有什么特征？义人所走的路和别人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诗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义人的生命有三大特征。第一，喜爱公义，是吧？这是第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诗篇第一篇，喜爱公义，这是第一点。义人生命的第一个大特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义人不是罪人，不是恶人，不是亵慢人。义人生命的本质是离弃恶事。义人的生命，他是不思恶、不言恶、不行恶的生命。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体贴肉体，作恶作乱，这个行恶作乱，这个生活在世界上世人当中，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那么他正在用事实告诉别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从生得救的人开始的时候呢，义人的里面被改变，而且改变的过程中，义人有内在的圣洁，他的里面是清洁的，清洁的心灵绝对不会容纳污秽。虽然主还许可义人里面残留有盈余的败坏啊，像保罗一样有一根刺，但是那是偶态，不是常态。而且当义人活在老我中的时候，就必然有两种律在心中的相争，所以义人是常常经历在挣扎中的痛苦。哎，你要有挣扎痛苦，哎呀，你犯了一点罪，别人没看，但是你心里边一直痛苦，说明你已经得救了啊。所以你得救不得救别人不知道，得救不得救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啊，这是很肯定的啊。所以义人常常是经历在内心的挣扎的痛苦，常常享受圣灵安慰的这种喜乐。义人是经常的破碎，经常的被重建的人。义人是不乏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的人。哥林多信徒是义人啊，哥林多信徒有软弱，但是当保罗责备他们以后，他们不是反弹，而是什么？深切的痛悔。因此保罗就说了，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阴沉，自持自恨恐惧 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一人不是不会犯罪的人，但是一人会以圣洁的忧愁证明自己拥有圣洁生命的本质。我再说一遍，一人不是不会犯罪的人，但是一人会以圣洁的忧愁证明自己拥有圣洁的生命的本质。所谓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句话，诗篇第一句话，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定义不做恶事。什么叫做不占罪人的道路呢？就是绝对不在罪中生活。什么叫做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呢？就是定制不与不敬虔的人为伍。这些经文从内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对内就是攻克己身，定制与自己的老我征战，征战，征战，再征战，因为那个败坏的我，那个已经与基督同死的我，还有残余的势力隐藏在我里面。那么他就是恶人、罪人、亵慢人。老我就是恶人、罪人、什么亵慢人。一人既然拥有了新的生命，就一定要看这个老我为仇敌，不容他做虫，常常活在像己死像主活的这种状态当中，靠着圣灵致死地上的肢体，凭着恩典来攻克己身。这绝对不是律法下的自我的折磨、自我的定罪，不是，而是因着恩典这样的甘心的牺牲。我们这里看到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原则在内的角度应用，那么对外的角度而言呢，就是要远离恶事、恶人，不体贴肉体，不贪爱世界，不在罪中生活，竭力的追求圣洁。这保罗说，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是吧？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这些罪，这不是我做的，这坏事谁做的呢？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罗马书第七章大家如果记下来回去看一看，查好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大概在十七到二十节之间可见这个老我就是一人里面，一人要用一生之久来对付这个老我，不是说对付完了就完事了，不是一人怕老我，一人防老我，一人胜过老我。也许我们终生也没有办法来根除他，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圣灵来对付他，靠着圣灵来拦阻他，不容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王当这个旧人在我里面跑出来的时候，作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靠着神浩大的恩典来致死他，凭着坚定的信心来攻克他，绝对不能灰心失望。灰心失望就是上了魔鬼的当。第二点，一人渴慕真道渴慕真道。义人是一个渴慕义的人饥渴慕义嘛。那么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圣经上说是一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为有福的人。说所谓的昼夜思想，就是不分白天和什么黑夜，昼夜思想，持续不断的渴慕真道，天天的领受，不是一阵子热度一阵子凉度，这是从广度来说的同时所谓的昼夜也告诉我们，义人是不分白天黑夜钻研主的道的人，他向下扎根，深入思想，而不是浮浅的认识，不是说我得救就算了那就是要好像考大学，我考及格就完了，你肯定考不及格，是吧？大部分都考不及格，说我能考九十多分，一看哟，怎么才考了七十来分八十来分是吧？我得救就行了，到时候一看哟还差两分是吧，不行。 所以说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我们一人都是一个热爱主的道，将主的道存在心里的人啊。所以说保罗也是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的话，他恐怕传福音给别人什么自己翻倍是吧，气绝了。得救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耶稣说忍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什么必然得救。要小心有一些教导啊，有神学家啊，过去的神学家啊，亚米念啊，有些教导要小心。所以你要看圣经，看圣经不明白怎么办，祷告啊，祷告再不明白怎么办，再祷告啊，再祷告不明白怎么办，再祷告，在恒切的祷告，神一定会听我们祷告，这是听祷告的神啊。所以人听到而不行道，他就是不知道是吧，哎，你听到不行道就不知道，你听完就算了不知道，那你听了道不等于你知道了哈。一个真正知道的人必须把所有的知的这种道来行出来。那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很多的人怕许多的人听道而不行道呢？因为他们本身他就不知道是吧，所以说他不知道他不行道。说怎样才算是知道呢？就是要让道深入你的心，让所听的道在心灵中扎根。这个道是我们神的道，听道是我们聚会我们崇拜神教会的崇高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说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怎么只有自己深爱的东西你才会心中扎根，你不喜爱的东西你不会扎根的啊！你不喜欢啊，你看一个苍蝇你不会说老是记住这个苍蝇，但是你心里想那个人啊，你那个恋人，你晚上睡觉你做梦你都想他是吧，你一想他浑身就睡不着觉了。这是你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吗？这人变为有福。说可见人的价值取向是反映在你爱的对象之中的，对吧？哎，爱又主导着人的情感，情感占据着人的心。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心也在哪里。因此我们说在听道和行道之间要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听道行道中间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思道，你去思想这个道，昼夜思想。我听了多少次道了不等于你得救了啊！你听道不行道，刚才我说不知道啊，怎么叫知道呢？你得思道啊，思想，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让这个道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啊，因此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有没有爱主的道啊，因为我们如果有爱我们会渴慕啊。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第二天一大早你赶紧看他上哪节课，我也不上课，我在窗户外头看看他。所以主的道不是一个纯理性的认识，它要求人全位格的去投入。我再说一遍，主的道不是理性的，不是纯理性的东西，它要求人的全部的位格去投入啊！你投入多你肯定知道多，这是神并不偏待人。所以你的思想里面，这个思考里面，思里面必须带着爱。那个雅各书上，我思念我的爱人，我思念到最后什么，思念成病是吧，哎，起不来了，也吃也吃不香啊，睡也睡不着啊。雅各书当中是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因为它表明我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啊。 所以耶稣基督和我的关系，恋人的关系，你思念他，思念成病，你吃饭吃不下去，等到耶稣一进入你心中，你吃得也香，你看什么都美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你的知当中，你知道知当中呢，必须伴着你的情，你的情要投入到里面去。一个人不这样的思想主的道，就表明他根本还没有真的知道。这个道一个引号啊。主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是真道。这道不是一个理论的体系，而是有位格的真理，是生命之道。这道是指向生命之主。如果一个人真的知道这道里面的价值，他就不能不被这个道的荣美而吸引。雅各书说，你要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但是你要做出很大的牺牲，这是一个预防针，给你一个药。你要真的爱主吗？你愿意主被你所爱吸引过来住在你心中吗？你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一生之久的牺牲，你的爱好，你的老我，你的兴趣，你都要牺牲掉。所以雅各书也说，我的良人全然美丽，说这是我们的主，万有之中都借着他而有，靠着他而立，万有都不能与他媲美。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知道、思道、行道的并重的人。思道、知道、思道、行道，那么这是一人的生命的形态。道就是一人的生命线，上帝用物质的食物喂养他们外在的身体，用属天的灵粮，就是真理的道，滋养他们内在的灵魂。所以我们心中得到滋养。说一人为什么每天要读圣经呢？要听道呢？并不是因为出于形式，乃是出于生命的需要。透过公众性的讲台的听道，他得到上帝实时性的喂养；透过圣灵个别光照下的读经，他领受到上帝个别的喂养。这两样，读经和听道，二者不可偏颇，缺一不可。他说我在家读圣经，我不聚会行吗？不行。我只聚会不同经行吗？不行。二者并行，才蒙神祝福。雅各书上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把他叫过来，就聚会吧，聚会聚会，你蒙福啊，下回不打电话不来了。说耶稣是雅各书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你爱一个人，他不爱你，这叫什么？单相思，是吧？那两个人相爱相吸引，你爱一个人，你爱的要死啊，他也爱你，爱的要死啊。我是第三者，我打电话跟说，你赶紧找你爱人去吧，他想你了，是吧？所以我们敬拜上帝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敬拜上帝，就像圣经所说的，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他自己情愿的，这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要知道、思道、行道。我们不能够只读经不听道，也不能只听道不读经啊。那个人的灵修读经和公众的讲台听道要结合在一起，就如同把个人的密室的祷告和教会当中群体的公祷结合在一起是一样的啊。这是属灵生命的独一性啊，独特性，或者叫做或者和一性。 再说一遍，属灵生命的独特性和合一性在一起。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独特性啊，属灵生命还有合一性啊，这是一个非常双重病症的特征。我们不可偏废，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啊。第三，按时候结果子。第三点，一人要有按时结果子，一人会按时候结果子的。所以呢，按时候就是照着他生长的时候，照着神给他量定的时候结出果子来啊。这不是我们知道，你要是放着一个塑料果啊，你今年搁这明年还是这样，它不会坏，它也不长，你咬咬不动，是吧？但家里边种的瓜就不一样了，你种的果子哈，你由小到大，对吧？由生到熟啊，出熟的果子啊，那么这样的话就照着神的时候渐渐的成长。那么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我们知道对果子的描述很多，但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圣经中的果子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出的美德的果子。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啊，一类呢是因着美德的彰显，在我们生活中所结出的见证的果子啊。那么这两种果子包括了侍奉的果子、传福音的果子啊。我们把这个前面果子叫内里边的果子，内果啊，后者叫做外果啊，说内外不可分。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什么结果子。”叫你们结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耶稣又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是离开他，我们就什么不能结果子。这是我们葡萄园的这个团格啊。那么果结果子是什么样的树呢？是活树，活着的树才能结果子，是吧？哎，活树结果子，那么死树就不结果子，死树就被咒诅被砍掉。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的，说一人必要以生命的果子荣耀上帝，必须要侍奉的果子造就人，这是一人生命的反应。但是一人的果子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家里边种的东西啊，你上肥它就结的又大又多啊，不上肥啊，它结的又小又少啊。那么一人结果子的前提是什么呢？一人结果子前提就是连与基督，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它要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那么一人的根要深深地扎在这个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溪水叫什么呢？回家以后赶紧买个房子带溪水的，不是那个意思哈。这个溪水就是圣灵，圣灵是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九节叫圣灵是活水的江河。溪水是什么？溪水就是主耶稣自己，只有他才是天上赐下来的生命之水。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节，溪水是什么呢？溪水就是主的道，主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生命的水。这样一人只有顺从圣灵，连与基督，活在道里面，才能够结果子，向下扎根，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本分就是向下扎根，我们当我们凭着信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圣灵就自然地在我们里面结出丰硕的成果。那么这是枝子，我们是枝子啊，我们是枝子，要连于什么葡萄树才能够硕果累累。一人是一个结果子的人，是荣耀上帝的人。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人的三大特征总结啊。第一，一人是一个离罪向义追求圣洁的人。再重复一遍，一人是一个离罪向义追求圣洁的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一人是一个渴慕真道、遵行真道的人，渴慕真道、遵行真道。第三点，一人是一个不断结果子、荣耀上帝的人，不断结果子、荣耀上帝。三大特点啊，这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那么和这个相对应啊，我们可以说，一人不是一个活在污秽败坏生活中的人。第二，一人不是一个活在分别善恶树底下，每一天想的都是我自己的好处，我想要知道上帝知道的事儿啊，这种抵挡真理的人。一人也不是一个用旧的生命丑恶、丑行恶果来羞辱上帝的人。一人生命的三大特征之间是互相关联的，不是独立的。一个人只有被主分别为圣，持续不断地追求圣洁，舍弃一切的恶思恶念，不活在老我当中，他才能够持续不断地渴慕真道，把真理的道存在心中。而只有一个不断地知道思道行道的人，才能够不断地近身地常住在主里面，与主交通，与主相交，结出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的硕果。啊，有一个故事是吧，我们看这个人的历史当中呢，一个人如果走正端的道路，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正端道路的赏赐啊。一个人走错道路呢，相差千里，他就走了错误道路的报应啊。美国第七位总统叫这个 Jackson 啊，他就任的时候当天，那么在美国监狱里有一个囚犯看报纸，哎呦，你看 Jackson 就位啊，就任当总统了。他自言自语就说啊，差一点儿，我早知道的话，我，哎，他还没说完呢，看守听见了，说，你说什么？他说，原来我和今天就任的总统是同学啊，我们两个人呢，十几年以前同出大学之门啊。那么有一天，我们两个人约好了上酒家。那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俩人呢看见，哟，有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正好开布道会啊。那么他们说，总统就说了，那咱进听听去吧啊。这个囚犯说，我不行，我不去，听那干什么？那两个人就分开了。总统进去听，听越听越觉得自己有罪，他就悔改信主了啊。那么这个囚犯说，我呢就什么进酒家。然后放荡堕落，误入迷途，最终进入监狱。一个当总统，一个进监狱。差一点儿，我差一点儿，他意思我差一点儿，我也当总统了。说弟兄姐妹，我们可见人走的道路正路，或者是错误的道路，它的后果相差太远了啊。所以一人有良好的结局，当审判恶人的时候，不能与一人同站立，如同。那我们知道鱼不能接在这个树上一样哈，活在树上就死了。我们受审判的时候不能够掩面，我们无法站立，说罪人只好啊到罪人当中才觉得舒服。有一个传道人说啊，你让下地的人上天堂他也感觉不舒服，他在天堂太什么冷了，或者在地狱里边火烧着才行，知道吗？他天生就是要下地狱，这一个布道家说的哈，说我们想一个不悔改的罪人所喝的罪恶的毒汁，最苦的一点就是他放一个恶犬在门口自己咬自己啊。义人的路神总会开脱，这是奇妙的恩典，得福的安慰与保障，无限的幸福。请问大家，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两种结局啊，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蒙福的道路？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有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活得永远是充满了快乐，滋润我们的心，也安慰我们，使我们更加坚强的跟随你。在这个道路上，我们不愿意往后看，只愿意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做一个义人，走在你的正路上，求主坚固我们，你的恩典伴随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 感谢神，他借着牧师的口提醒我们，真的是，要有属灵的人生观，然后我们真的是要放弃老我，我们要快跑跟随主。那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操练听道行道，就是奉献，就是神告诉我们是基督徒的本分还有义务。那如果当中我们还有不明白奉献的道理的，我们就是袋子经过你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做难，可以pass 给下一个人。那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歌《向高处行》。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像这首歌所讲的，我们真的是向高处而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灵性的地位日日高升。我们来唱这首歌。 大家来为着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歌颂赞美你，求主悦纳。主啊，我们来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有我们牧师所讲的信息能激励到我们弟兄姐妹，也能使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得着造就。主啊，我们真的是要遵循主你的旨意，谢谢主，赞美主。主啊，我们来感谢主，因着主耶稣你的爱，你的救赎救恩来拯救我们。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神你的重价买赎为我们的，我们更的感谢赞美主，使我们有更精醒的，有遵循主你的诫命。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赞美你，也求主来保守带领，也带领我们这个神的家、神的殿，使我们的教会能得早兴旺起来。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使我们所赚的钱拿一部分来拿在教会的圣工上使用，求主来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 门。感谢神，聚会结束前，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三一真神。 荣耀归圣父、圣子。